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有时啲嘢咧，你唔需要特别去期待，亦唔需要特别去强求，亦都唔需要特别需要可惜。缘分一到咧，自然就会出现噶啦。就好似我哋今集哲学有偈倾咁，同各位施主嘅缘分到啦，咁啊讲集佛学有偈倾，同大家讲下佛偈咯。好，咁首先咧就介绍一下我哋今日嘅主持拍档同埋嘉宾先啦。咁其实都系大家见过啦，就系、是、阿超啦，咁仲有阿如。咁咧，同埋咧就係我哋觀眾 encore 率最高嘅陶生啊！咁我哋今日就請咗佢嚟同我哋 encore 講下佛偈。咁其實咧好有趣，就我哋叫我哋個節目叫哲學有偈傾啊嘛。咁其實個偈字咧係真係喺佛偈度嚟喎。咁我哋今日就真係傾偈啦。咁個偈字其實一般就係解佛理啊、佛家嘅義理啦，籠統咁樣講，或者一啲四句偈、一啲特殊表達佛家義理嘅形式啦。咁但係我哋後來引申咗講傾偈，即係講普通講嘢啊。咁啊，廣東話會咁講。咁我哋今日就真係傾偈，唔止講嘢啦，仲真係講佛偈啦。 做咗三季哲學有偈傾啦，終於今集終於真係傾偈啦。 咁我哋或者從一啲日常嘅現象去開始講下佛學啊，就係我哋近期興講翻佛喎。咁講咩呢？就係講佛系青年啊，就成日網絡有啲流傳，就係話啊，我哋做人係唔知點樣佛系法咁樣，成日都咁講嘅。咁但其實佛系青年講咩嘅呢？ 我幾有趣呢、這個就係、是、其實即係我當然就係唔識佛學啦，我就係上嚟跟幾位學嘢嘅。咁但係咧點解我覺得佛學好有趣呢？就係、是、其實就好似阿全咁講，其實近年我哋成日都會見到佛系或者佛學呢一啲字眼咁樣。咁其中一個成日會見到咧，就係網絡上會流行嘅一啲講法，叫做佛系青年。咁係咩意思咧？就係好多時候我哋會見到一張圖啦。咁然之後，譬如就話你去考試，咁你就唔好積極去温書，就唔好去寫碌屎，就唔好去做練習咁樣。緣分一到咧，咁、那個試就自然會合格噶啦咁樣。咁其實呢個當然有啲戲約嘅成分咧，即係講下笑咁樣。但另一方面我又覺得其實幾有趣，因為反映咗某一啲可能文化嘅一啲印象嘅，即、就、係、是、譬如我哋諗點解佢哋叫佛系咧，唔叫做譬如儒系或者係道系咧咁樣，而係佛系咧？咁多少佢就可能把握到一個一啲印象，就係、是、佛學大家就覺得係講緣分嘅，唔好咁執着啦，唔好去積極強求一啲嘢啦。咁然之後咧，等個時機一到咧，咁啲嘢就會水到渠成㗎啦，自然會完成咗咁樣。咁有一個咁嘅文化印象。咁所以我第一個問題就係咧，其實咁樣去理解佛系或者呢、這、一個佛學嘅呢個印象係咪真係把握到佛學咧？ 即係好似好頹廢咁樣，咪即係乜都唔做啫嘛。其實 好聽啲就等緣分啦，難聽啲其實就係頹廢啦，就咩都唔做咁樣。 我諗有啲道理嘅，即係其實佛教如果你睇翻佢創始人，即係釋迦牟尼或者叫佛陀或者叫做釋尊啦，有不同稱呼啦。咁佢本身嘅主張都係即係俾人嘅感覺係唔係對於個現實世界有太過即係主動或者積極嘅投入或者介入咁樣。即係對於世俗嘅嗰啲追求，譬如頭先講考試嗰啲咧，佢的確唔係佢嘅用心所在啦。因為原本嘅即係佛陀佢即係身為一個王子啊，即係豐衣足食咁，但係佢都係決定即係要尋求一種解脱。咁我諗可能係從呢個方向或者精神好有關係。當然我都唔認為佛系青年嗰啲係一種準確嘅對佛教嘅詮釋啊。咁但係就可能咧把握咗某一種方向。 不過我唔係好明白咩叫佛系青年，我哋過時可能。我諗佛教有一個特點咧，佢有捨離啊。於是嚟講，可能我哋呢個時代裏邊頹慣咗啦，或者吃慣啦，咁俾個好啲嘅名字就佛系青年，可能咁嘅意思啫。 不過我有個疑問喎，照計我哋現在嘅生活好繽紛、好豐富噶嘛，我哋嘅手機一年都可能出幾個新型號咁樣啊。咁我哋出去購物咁樣，商場好多選擇俾我哋。咁一個咁繽紛、咁充盈嘅時代，點解會好似大家又係咪有啲空虛，想要尋求下即係佛教嘅一啲啟示咧？點解會有咁嘅現象咯？ 係因為我哋其實即係睇到咧，就係、是我諗阿超嘅意思就係、是，係咯個世界咁多姿多彩，但係其實佛家又有一定嘅吸引嘅喎。即係我諗都唔少人對佛學有興趣，即係例如我哋收到節目嘅意見就係、是、都會想聽下佛。咁就係個問題就係點解佛學喺呢個現代啊，我哋依家呢個五光十色嘅世界度咁吸引嘅咧？即係嗰個精彩之處喺邊咧？佛學， 我諗有一個想法咧，就係、是、呢個時代咧，用我哋成日喜歡講嘅米蘭昆德拉嘅説話，輕不著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唔係好沉重嘅。我哋冇咁多失業啊，或者係一啲叫饑荒啊、戰亂呢啲咁沉重問題。 但係問題裏面咧，就係我哋自己又好似好迷失咁樣。咁所以好多人咧，可能係想透過佛教咧，即係好似即係點講咧，同呢個世界距離遠啲，令到自己好似揾翻少少意義咁樣。我諗係咁。 即係因為我諗喺呢個特別係啲發達啲嘅城市咧，嗰個物質比較豐盛，但反而人嘅心靈就空虛，即係有好多時唔知點樣安頓自己個心啊。咁可能佛家係其中一個出路，去俾我哋去揾翻啊，到底我哋應該點樣去揾翻尋求一啲意義咧？啊，出世定入世好咧？ 呢度但係又有個問題喎，就係咧即係如果將呢、這、一個意即係咁樣去理解點解我哋會覺得佛教或者佛學比較吸引咧？咁其實好多其他宗教都應該會有即係類似嘅功能噶嘛。咁佛教或者佛學佢譬如相比起其他宗教，譬如基督教啊，或者係道教啊，或者其他宗教，佢有啲咩咁特別之處係喺眾多嘅一啲為我哋人生有一啲指導立個定向嘅呢一啲方向上面有啲咩？有咩咁 呢個可能就係第四節嘅結論嘅時候，係嘛？緣分一到第四節，我哋 第四節 就 自然講到啦。 不過頭先其實阿宇咧提到兩個詞匯咧，佛學同佛教咁，呢度可能要先要釐清一下啊，陶生。 哦，有咩？ 因為 全釐清。 我冇問題，因為好似有啲唔同嘅，就係、是、例如佛教係一個宗教啦，但佛學似乎一啲關於佛經嘅道理嘅一啲理論啊。而好似其實可以做一個區分咁樣噶嘛，我哋會覺得就係、是、好似係兩樣嘢嚟嘅。而我自己講下我自己嘅見解先啦，就係好多時我哋嚟去哲學係開一個佛家嘅課，我哋其實唔係做緊一種宗教嘅儀式或者一種宗教嘅修練啊嘛，係我哋真係讀緊一啲佛學嘅理論啊嘛。我自己覺得有咩分別呢？就係、是、我諗第一個分別就係咧，佛教比較強調嗰個相信啊，即信仰嚟噶，即宗教總係有一定要有信嘅成分。但如果我哋讀佛經咧，佛學嘅理論咧，我哋可能因為係一種哲學咧，我哋嗰批判嘅成分多啲啊，我哋真係諗下佢嘅義理點解成立咧，佢嘅理由喺邊度咧？而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側重點嘅問題啦，即係當然佛教嘅人當然都可以批判噶啦，即都可以抱有一種進步嘅思維去批判佢哋嘅理論。調翻轉咧，讀佛學嘅人咧都可以相信嘅。咁但我覺得係一個側重點嘅問題，係嗰個兩樣即係宗教同埋一個學問之間嗰個重心嗰個關懷喺邊度個問題。 可以補充一點嘅，即係佛教咧，始終係一個宗教，咁佢好重要嘅嗰叫儀軌啊，即係好多儀式或者係有啲實踐嘅方法。最出名嗰啲六道啦嚇，布施啊，或者係精進啊，或者係隱辱啊等等。咁呢種係有一個修行嘅過程，包括最重要嘅禅定啦。咁但係我哋讀佛學咧，可能佛學咧佢有個特點就係、是、佢係我哋想抽取佢同其他嘅哲學一啲共同嘅論點，例如係靈魂嘅問題咁啊。佛教唔贊成有靈魂，咁、或者係佛教對呢個世界嘅來源嘅講法，佢同基督教好唔同，又或者咧佛教對生命點睇啊，即係都好唔同。咁但係佢始終有呢啲咁普遍性嘅問題嘅陣時咧。咁就可以變成一種我哋叫對比啊，甚至係一種討論。 即係所以陶生嘅講法，似乎佛教比較著重實踐，佛家咧佛學咧就比較著重呢個理論層面點樣回應到一啲普遍嘅哲學問題，而當然都係一個側重點嘅問題啦。即係 或者有個名叫福慧雙修啦，佛教喺邊、我哋講佛學講慧嗰邊，智慧嗰邊、如果係從一個佛教徒嚟講，係重視福慧兩邊嘅。咁我哋係片面啲嘅。 不過我自己嘅理解就咁樣啦，即係首先從一個比較一般性嘅層次講，其實即使係講宗教都好啦，你入面嘅即係信徒咧，佢唔會完全係即係關掉咗佢嘅理性噶嘛、你一樣會問嘅。你關於你嘅信仰入面，你一樣會碰到一啲即係理性嘅疑惑，你都會去追問。咁、所以其實係我相信，就算係宗教咧，都一定會有即係理性思辨嘅一面嘅。咁第二個層次就係如果落到去即係佛教呢個層次講咧，佢呢個好特別嘅一個形態嚟嘅，就係佢原本其實佢嘅即係創始人佛陀本身咧，佢都係個思辨性好強嘅。咁即係譬如佢成日都會講點解我哋會有煩惱咧？咁其實咧嗰、那個即係因由咧，最根本嘅因由可能就係因為我哋缺乏咗智慧啦。所以你睇翻一啲最原始佛教時期嗰啲佛經咧，即係佛陀經常都講我哋要得到一個真實觀啦，或者真實正觀之類啦，即係佢嗰個認知性啦，或者個思辨性本來就強，所以呢個係一個特別嘅 宗教嘅形態，使得點解成日佛教同佛教哲學或者佛家哲學好似係即係關係比較密切咁樣？ 係因為好多時好多得道嘅真人本身都有啲好出色嘅論辯者咁樣，例如唐三藏咁樣，就係好犀利。 天台宗嘅智者大師 係啦，即係都係本身理論又好強，實踐又好強啊，所以兩者好似分唔開啦。但係即係啱啱我聽到阿超你就提到咧，例如佢見到我要揾到一啲認對呢個世界正確嘅認知嘅佛家，我反而即係我想開始進入呢個佛學嘅討論啦，就係、其實到底佛家關心啲咩咧？點解佢要正確地認識個世界咧？即係我哋錯咗喺邊咧？錯又點啫？咁 即係常識性嘅層次究竟錯咗喺邊度？ 我哋成日都錯噶啦，對呢個世界認識，即係我哋見到海市蜃樓咁樣，都係一種所謂嘅錯誤認知啊。但係有咩問題啫？即係咁咪見到啲錯誤啲嘅嘢，但唔影響到我人生。即係我諗佛家嗰個關懷喺邊？點解會咁緊要咧？覺得要有正確嘅認知。 我諗佛陀佢最初嘅講法入邊咧，有三個觀念，我成日都覺得係比較。關鍵一啲，佢無常即苦，苦即非我。咁當然第一個入手嘅當然係苦啦，呢個係即係我哋好容易感受得到嘅。不過我佩服佛陀嘅地方就係佢唔係淨係停留喺個感受上面嘅苦，佢追究翻呢個苦嘅來源係乜嘢。咁所以佢講到一個地步咧、就係、你唔好淨係以為感受上嘅痛苦係一種苦，其實感受上嘅快樂咧都係一種苦嚟。譬如我好口渴，買咗罐汽水一飲，好解渴。好似好快樂咁樣，但係由於佢觀察到嘅就係呢一個口渴而飲到罐汽水咧，其實係好無常嘅呢個快樂，即係你下一刻咧，可能你過幾個鐘你又再口渴，跟住再口渴嘅時候咧，你咁啱冇散紙咧，買唔到罐汽水咧，咁你又係好慘啊！其實，所以呢個咁短暫嘅解渴嘅快樂咧，其實都係由好多條件去促成，所以由苦咧佢透入到所謂無常啦，即係我哋所擁有嘅嘢啦。我哋嘅快樂啦、幸福啦、健康啦、青春啦，其實都係會流變嘅。喺呢個流變嘅過程入面咧，其實我哋係冇任何嘅主宰能力嘅，所以呢個就係無我咁。咁呢個三個觀念我想是，我諗係佢即係精彩嘅地方。 即係我諗點解即係嚟無常咁慘咧？係因為我哋會好似我哋希望恆常，我哋渴望恆常，我哋渴望成日都飲到可樂，我哋渴望總係可以得到飲可樂嗰種快樂咧。所以就係、是、所以，但係事實上就唔係啊嘛。事實上個世界就係好無常嘅咯，我冇保證㗎，你下一秒未必一定飲到可樂㗎，所以我哋先會覺得咁嚴重。咁所以其實我哋就進入咗關於佛家點樣理解生命現象嘅苦啦。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佛學有偈傾，睇下佛點樣講。緣份又到啦，我哋又翻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嘅佛學有偈傾。咁啱啱阿超又提到無常啦、我啦、苦啦呢啲咁樣嘅概念。咁阿如就好似有啲問題想問一下喎，係嘛？ 係啱啱阿超提到無我呢個概念咧，即係佛學三個重要概念啦，苦啦、無常、無我啦。咁而無我呢個概念咧，特別觸動到我，就是、因為咧點解咧？就是、因為我本身讀啲西方嘅哲學咧，其實。我呢個問題咧係一個佢哋諗咗可能幾千年嘅一個重要哲學問題，就係點樣講到一個自我嘅統一性，即係有我，並且呢個我咧係喺殊別嘅流變嘅經驗入面咧統一嘅。咁而其實某意下係好貼近我哋嘅常識噶嘛，就係、是、我哋覺得十年前嘅我同而家嘅我都係同一個我嚟嘅，或者我哋成日都有例子係我哋去銀行攞錢要簽名，咁唔通你話呢今日嘅我咧同之前開户口嘅我唔同啦，所以簽個名佢話唔俾你攞錢喎咁，咁我哋覺得好荒謬啦，咁所以 報警拉佢啦呢啲詐騙啦， 冇錯。跟住所以其實自我嘅統一啦，或者有個我啦。是一個一方面是很常識的或者是一個好我哋好日常需要有的一個概念一個觀念，另一方面又是西方哲學很常好希望去證明的一樣嘢有我嘅有自我的詞傳咁。咁但係阿超啱提到其實佛學就講調翻轉啦，講無我。咁其實個原因同埋背後嘅嗰個諗法係點樣？ 我諗咧其實最初咧佛陀咧佢個用心咧就唔係真係喺一個即係全有論嘅角度去講究竟有我定係冇我，佢比較反而似一啲係一個生存論。或者我哋活著嗰應有嘅態度，我解釋一下，即係話頭先講到苦啦，原來點解我哋會苦呢？因為我哋唔了解到無常呢個真相啦。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啲嘢咧，佢係可以保留嘅，可以保存嘅，係我應份擁有嘅。即係譬如我哋為咗保留自己嘅青春啦，咁我哋做好多嘢啦，打啲針咁樣啦，咁但係最後啊發覺個效果唔係幾好啦，咁啊好失望啦，好唔開心啦。即係其實講到底，可能就係我哋要認識到青春或者係美貌咧，佢本身就係流變，而且呢個流變當中咧，其實我係冇辦法主宰嘅， 所以我相信佛陀比較初頭比較關心嘅係一種即係我哋嘅生存嘅活著嘅態度嘅問題。所以無外應該一個修行嘅一個結果或者個目標嚟嘅。咁本身就唔係講緊客觀世界咧，究竟有我定冇我？嗱，不過咧喺即係佛陀之後咧。的確，嗰個佛教哲學嘅發展真係去咗討論一個比較全有論嘅問題。我相信呢個同即係佛陀本身咧，佢所使用嘅論證都有關嘅。譬如佢點樣去論證證明無我咧？佢就話：嗱，你嘅生命咧，無非咧就可以拆成做五嚿嘢嘅啫，就所謂五運啊，色、受、想、行、識。咁既然色即係我哋嘅肉身係不恆常嘅，我不能操縱嘅，咁所以即係呢度就無我啦，冇主宰力啦咁。咁所以既然五運都係啦，咁就即係一切都無我。咁呢個論證嘅形式都幾有趣嘅，即係我就好比我哋午夜廣場咁樣每一集即係科學又好睇社科又好睇，咁即係證明成個午夜廣場都好好睇，即係佢個論證方式係咁。我覺得佢從呢種論證形式咧，係會開啟咗往後嘅佛教哲學咧，往一個全有論嘅角度去諗嘅。 係，我不過有一點補充咧，即係話無我咧可以一個好簡單嘅修行實踐嘅表現。 嗯， 呢個係我一位朋友顯空法師咧。佢喜歡講個例子，佢未出家之前咧，就去某個超級市場裏邊買啲日本嗰啲水晶啊，嗰啲咩水蜜桃啊，好貴啊噶嘛，要佢送禮。點知咧拎出去到 counter 嗰陣時咧就跌爛咗，咁啊當然唔買啦。咁問題就冇乜問題。但係經過咗幾年之後咧，佢又再買，呢次咧就冇跌到啦，冇跌爛啦。但係拎到翻屋企，當開雪櫃嗰陣時一推咧，就又跌爛咗。咁佢話有個。好重要嘅警覺，就係、是、之前咧喺某某百貨呢個超級市場裏面嘅水蜜桃咧，佢唔覺得肉赤爛咗，但係咧翻到屋企嗰陣時就肉赤。呢、這個就有我同冇我分別，即係有我相咧，因為我覺得啲嘢係屬於我嘅，咁就有煩惱，有煩惱就有執著。可能佛教從咁嘅角度講，就唔係話一定冇咗自己咁簡單。 即係所以可能有同西方嗰個關懷嗰個重點有少少唔同，即係唔係講緊事實上係咪真係有我，係講緊叫我哋放低我執啊嘛，唔好成日執著於自我，咁樣可能我哋做人會快樂啲嘅，唔好覺得啲嘢係我嘅，因為我哋損失咗，咁冇咗，咁我咪好傷心咯。但係如果我哋唔會覺得啲嘢係屬於我嘅，咁可能我哋就會舒服啲。 不過補充，我補充一點啊，即係可以翻阿如個問題，其實喺佛陀再生嘅時候咧。的確係有人已經係從呢個角度去問佢嘅，即係佢將無我理解成一個全有論上面嘅主張，咁就問阿佛陀，咁無我咁邊個輪迴啊？咁一路喺度問啊，會唔會其實輪迴嗰個輪迴主體係呢個東西啊？咁佛陀話唔係，或者佢選擇唔答咁樣，咁呢個即係其實阿如嘅問題，我相信喺佢即係再生嘅時候都係 有關注到啦，已經 的確有嘅。 但係因為咧，即係啱啱咁講，講咗好多例如無常啦、無我啦、苦嘅概念，而我哋知道其實佛教佛學傳流咗咁耐咧，其實好多唔同嘅概念，好多名相噶嘛。有冇辦法嚟簡單啲一句就可以把握到佛家嗰個精神咧？到底喺邊度咧？例如 呢點啊，我比較擅長啲，即係幾句説話五分鐘講完。 好， 就話咧就係緣起性空四個字。 哦， 即係佛教嘅最大嘅一個特點咧係。佢對呢個世界嘅睇法咧，同我諗同中國同西方都唔同，唔係話相信呢個世界實在嘅，但係佢咪有個概念叫空嘅。空呢個概念咧，最緊要唔好了解成為好似 emptiness 咁樣。佢只係冇獨立自性咁解。即係每樣嘢唔係獨立存在嘅。咁佢有一個特點嚟講就係、是、例如點解我哋會當一個例子我通常咁講係我個花園裏面有朵玫瑰花咧咁一件咁嘅事件。佢唔係一個孤嚟嘅事情，係一個 event 嚟嘅一個事件。呢朵紅色玫瑰花喺度欣欣向榮，佢有一啲主因，佢因咧可能係粒種子啊，有啲助緣，陽光啊、雨水啊或者泥土嗰啲嘢。咁每樣嘢夾埋一齊嘅時，先令到呢個花欣欣向榮。咁甚至你可以講得複雜啲咧，就係點解你中意紅色玫瑰花唔中意黃色咧？每樣嘢咧本身都有好多條件，咁叫因緣。因係主因，緣係助緣。而另一部分咧，由於每樣事情都係因緣和合而成咧，所以佢本性佢自己嚟講咧係空嘅。空嘅意思就係唔獨立存在嘅，係依因待緣。好似頭先講嗰朵玫瑰花咧，佢如果唔係我中意紅色玫瑰花，唔係因為有陽光、雨水啊、泥土，唔係因為有種子等嘅嘢咧，佢根本就唔會存在喺度。咁所以佛教呢、這個我哋通常咧係大乘佛教特別喜歡講，尤其係龍樹菩薩講嗰、那個。波野學啊，我哋成日喜歡講讀波 般若嗰、那個啦、嗯，讀波耶學就喜歡講呢種方式，就係、是、你透過咁樣去睇到呢個世界嘅存在咧，就係、是、一種真相嘅開始。即係呢個係一個世界觀嚟。 因為我諗呢種諗法其實同我哋一般睇世界的方式好唔同。 好唔同 嘅，即係我哋睇啲嘢咪獨立自存嘅咯啲嘢。然後但係啱啱你嘅講法就話唔係啊，性空噶。咩叫做性空啊？就係你唔好覺得呢嚿嘢係獨立自己就喺度，佢係因為有好多唔同嘅條件聚合，然後先令得佢存在。即係呢個就係緣起，亦都係性空嘅意思嘛。但我想再問多一步就係、是、咁樣睇個世界咁又點咧？即係因為咁樣就好似講緊一種我哋對於世界呢個事實上係點嘅認識啊。但係同我哋嘅實踐有咩關係咧？即係我知道 OK 話我知道個世界啊就係好多流變，跟住咧就好多條件聚合而成嘅。咁但係同我人生嘅實踐有咩關係咧？好似我淨係知道個世界係點咁啫嘛。 我諗有個好緊要咧，就係佛教頭先開始講苦咧，係個核心觀念。咁苦係點嚟嘅咧？或者叫煩惱點嚟咧？本身咧就係、是、因為我哋本身將呢個世界睇成固定性。用頭先啊顯法師嘅例子講咧就係、是。你將嗰啲水蜜桃睇成我嘅、你就想擁有佢、就有所謂貪嗔痴啊呢啲咁嘅要求。於是當你失去嘅時咧，你就患得患失，你就會痛苦啦。咁、佢大概用呢個原則講就係、是、一切嘅煩惱痛苦本身其實都係因為我執、或者執著咗固定咗落嚟。咁、所以咧喺一個實踐過程裏面咧，就係、是、你要睇到呢個世界每樣事物嘅本相。呢、個本相就係、是。實相一相，所謂無相即是如相。佢真實嘅相嘅方面咧，就只係一樣，就係、是、沒有任何嘅特相。咁調轉嚟講咧，呼應翻頭先嗰度，開始講講下，開始我哋嘅哲學嘅本領出嚟，就將一啲好普通嘅嘢講到好複雜。就係、是、呢個如相咧，即係如相，即係所謂本相或者等等嘅嘢咧，就係、是、只要你能夠放下佢係。一種係屬於我嘅，或者唔屬於他人嘅一種係擁有感嘅時咧，你就能夠睇翻佢本來嘅面目。呢、個本來面目咧就係一種空，空本身咧就係一種存在嘅本相。咁呢、這個我諗最微妙嘅地方裏面咧，佛教根本就想取消實相，取消實在嘅世界。 我有個我諗我兩個問題，即係頭先聽陶先生嘅講法，諗到嘅都係第一個就是我想釐清一下究竟譬如緣起性空或者是所有嘢都是將佢睇成為一個因緣和合呢一種諗法其實同譬如我哋日常成日講啲嘢其實係有好多因果關係扣連而成嘅，即係譬如點解呢兩個杯咁，當然係背後有好多因果鏈啦，即係唔係講佛學嗰種因果關係，而係譬如科學佢哋好想揾一啲啲背後嘅一啲規律或者係一啲事件。之所以發生咧，之前有個原因嘅，譬如我掉個杯落地下，就所以咧就導致個杯爛咗啦咁。咁而係咪喺呢個意義去理解即係科學嘅嗰個所謂因果關係 causality， 同埋啱陶先生所講嗰、那個緣起性空啊嗰、那個世界觀有冇啲咩唔同？即係第二個問題就係、可能之後再討論就係、 是、第一個問題先 咯。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都好複雜。 等緣分咧， 我諗好簡單講一個方式就係、是、科學嘅方式咧，我哋叫 causality 因果論。因果律咧，佛教都有討論嘅，喺《雜阿含經》裏面咧提到話，異時醫生，異係差異嘅異，醫生就話咧前邊嘅事情發生之後，影響後邊嘅事情，呢種一種單線嘅關係咧，就係、是、一種因果關係，即係例如係陽光出嚟啦，杯雪糕融咁，呢個係因果關係。佛教喜歡講因緣，因緣咧一方面講主因助緣，但其實更加重要嚟講咧，就係、是、所有事情嘅方面係多因多果聚合埋一齊嘅。並唔係一個單一嘅方式，嗱，好似我哋四個人點樣坐喺呢個 studio 啦，當然有我哋偉大嘅導演邀請我哋啦，係嘛？咁又要我哋爸爸媽媽生啦，又要我哋識得行路啦，係嘛？之類咁樣，好多條件，所以講我哋唔係一個因果關係，唔係話因為我哋讀過佛學就會喺度講一啲佛教嘅問題。更加重要嚟講就係、是、呢個咁樣嘅關係裏面係業力不可思議，業係事業嘅業。即係好多種條件嘅方面和合，多到咧我哋根本釐清唔到。點解你爸爸媽媽生你嘅時候你會讀佛學咧？點解佢哋生你，你信咗基督教咧？點解我咧就冇宗教咧？咁之類咧，好多每樣嘢都好似有原因，但呢個原因太複雜啦，複雜到咧 業力，不可思議，即係不可思想，不可辯論咁嘅意思。嗯， 或者等阿如第二個問題之前，我好快咁釐清阿空嘅概念咧，啱啱帶出咗嘛。我上堂最中意用一個例子嘅，就係觀音有好多形象嘅，其中一個形象叫水月觀音，就係講佢咧即係坐喺個郊外咁樣啦，就動起只腳咁樣啦，就好似踎大排檔咁啊。其實咁啊，望住一個水中嘅月，其實呢個就係想表達空嘅意思，因為空咧係一種存在嘅狀態，就係一個無實體性嘅狀態，就好似水中嘅月咁樣。你不能夠話佢不存在嘅，因為你兜口兜面睇到嘅。但係你揾手鬧佢咧，係鬧不著嘅。所以佢冇實體性嘅純現象嘅存在，就好比我哋而家咧，即係聚會喺呢一度咧，都係暫時性嘅，即係緣分一散咧，我哋就各自翻屋企啦，係啦，咁樣。 嗯，咁所以其實我哋好似睇到咧，即係佛家呢一種咧，對於睇世界嘅方式啊。其實好特別嘅，佢可能覺得我哋一開始認知錯咗個世界，所以佢先會覺得我哋咁強調嗰個認識翻世界本身係點。咁我哋嘅因緣都到啦，時間亦都到啦，我哋下次繼續哲學有偈傾。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咁啱我哋講咗好多關於緣起性空嘅理論啦。阿宇，你咪仲有啲問題？仲有第二個問題啊嘛？ 我做呢個節目之前咧，都做咗少少功課嘅。咁當然我就唔識佛學啦，但係我查咗少少啲字眼上嘅意思咁咧。因為我就見到咧，佛咧其實呢個字咧，好多時候原先嘅意思其實係解覺者啊，即係佢哋醒覺咗或者係觀察到或者係把握到呢個世界嘅實相。咁然之後即係佛陀就係第一個去把握到呢個世界係，譬如係因緣和合啊，或者係呢個 緣起性空啊 呢一啲咁樣嘅呢個世界嘅一個實相嘅咁樣咁嗰個人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是、咁，其實我哋理性上都仲可以追問嘅嘛，就係、是、佢發現咗呢個世界原來係應該係咁樣理解嘅，應該如此這般地去把握。但另一方面就係、是、咁，我哋仲可以問個世界點解係咁咧？即係佢點樣嚟嘅咧？一方面即係佛教或者佛學有一種總係一種宗教嘅意味啦。咁如果譬如西方宗教基督教，佢哋好著重一個問題就係佢哋要揾一個上帝、一個神、一個全能嘅一個創造者去解釋呢個世界嘅起源。咁其實佛學或者佛教會點樣回應或者面對呢一個類似嘅問題？ 我諗即係可以分開兩個層面啊。如果問題第一就係萬事萬物個起源喺邊度嚟啦？即係西方基督教就有個上帝，咁佛家咧佢點講咧？第二個層面就係啱啱我哋講起性空啊嘛，啲嘢總之因緣和合聚散而成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哋点样解释翻面前嗱呢度有个呢度有个杯嘅吓，咁点解释咧？即系佢会点样俾一个解释佢咧？佢都实的的喺度嘅，唔系空嘅，咁所以我谂可以从呢两个层面去讲咯个问题。 呢个咁浅嘅问题，揾阿超答。 我谂第二个问题啦，真系浅系嘛？啊，深嘅问题交俾陶生。 okay. 我讲第二个问题，即系如果一切皆空，点解啲众生总系睇到一切不空嘅？点解我个户口嗰啲钱系咁紧要嘅？即系少个崩都唔得嘅。 我个户口就好空嘅。 即系我谂呢个咧就唔纯粹系一个存有论嘅问题啦，可能系都系讲紧一个同生存比较有啲关系嘅问题。咁咧就我相信喺大乘佛教入面咧，头先我哋有提过缘起性空嘅系波野学嘅主张啦。大乘佛教入面，咁大乘佛教有另一支都好重要嘅叫唯识学啦。佢就即系我觉得佢系比较能够容易答到呢个问题。即系如果一切皆空，点解众生硬系睇到所有嘢系咁实在嘅，咁想拥有嘅？咁認為佢應該係恆常不變嘅咁，咁因為唯識學咧總係擅長係從一個即係負面嘅角度入手啊，即係話提出咗嘅一個系統叫做八識嘅系統啦。咁個基本嘅精神就係話，其實你見到嘅現象世界咧，係我哋嘅心識或者心靈啦所提供出嚟或者變現出嚟嘅。咁呢個都好違反常識嘅，其實即係你點解會睇到眼前有隻杯咧？你從一個實在論嘅角度講，就係佢梗係有個實物喺度，然後我就即係通過光咧，就有一個即係視覺嘅 感知 咁樣啦。咁但係佢調翻轉講啊，其實我所睇到嘅嘢咧，係由我哋八識入邊嘅眼色所提供出嚟嘅，咁聽覺嘅現象咧就是由耳識提供出嚟嘅，咁所以眼耳鼻舌身意啦就解釋咗即係現象世界啦，咁但係咁仲未夠嘅喎，即係六識咧其實喺原始佛教佛陀嘅時候都有講噶啦，咁但係唯識學咧就再加多起碼加多兩個識，第一個識咧就係第七識咧，佢哋叫末拿識，末拿識就係即係自我嘅提供者，即係話點解我哋會有一個我嘅感覺，即係你如果你睇電影咁，你就係睇到影像。同埋聽到套戲啲聲音嘅啫嘛，你點解會得出咗話而家我喺度睇緊電影咧？呢個我係邊度給予出嚟咧？佢就話係由第七個色提供嘅，就係抹拿色啦咁。 咁啊都幾周全啦，係咪？咁啊現象世界係解決埋，自我又嘅來源都解釋咗，但係都未夠嘅。仲有多一樣嘢就係、是、啊，點解我哋而家可以傾到偈嘅？仲有點解我哋會有回憶啊？點解我哋會有某種性格啊？譬如我就唔食海鮮嘅，咁點解我會唔食海鮮呢？你淨係用頭六個色再加埋個第七色呢都解釋唔到㗎嘛。咁就去安立第八個色，佢哋叫柯賴耶色。即係柯賴耶色呢就係、是基本呢就係、是、頭七個色解釋唔到嘅就交俾第八個色去解決。即係柯賴耶色佢基本嘅意思就係好似一個倉庫咁樣。咁就係收藏咗一啲種子嘅。譬如我而家突然間係陶生叫我答一個問題咁啊，咁就有啲種子咧就收藏咗喺個柯賴耶色度。咁咧到下一次咧，可能兩日之後又有人問翻我呢個問題，我就有啲怯啦，因為我俾陶生命令過回答咧，有啲驚咁。咁就呢啲種子咧喺下一次咧，佢就會即係再發生影響力咁樣。咁呢個就係所謂八色系統。咁點解我哋會見到啲虛幻嘅嘢，或者係啲實在嘅嘢咧？佢就用即係心色變現去解説。 但可唔可以講多啲嗰個變現嘅嗰個方式係點變現法咧？即係點解我隻眼可以變現到啲？因為好奇怪啊！ 其實唔奇怪㗎，就好似你發夢咁啫嘛。即係你發夢根本冇實景㗎，但係點解你會發夢啊？俾人追殺啊，要逃跑啊咁樣。咁其實都係你嘅心色變現嘅。 或者咧用原始佛教即係佛陀在生嘅時講嘅。《雜阿含經》有句説話，佢話：呢個世界如兩束爐，互依不倒啊！好似兩束爐煨醋咁樣，你挨住我，挨住你。客觀嘅世界，例如係嗰啲色聲香味觸嘅嘢咧，同我哋眼耳鼻舌身咧係互相挨住。即係例如當我哋冇咗生命嚇，即係得個眼球其實睇唔到嘢嘅。我哋有一個內在嘅生命嘅感官，另一方面外在咧有似有某啲嘅給予嘅一啲屬性。咁於是結合埋一齊嘅時候，就產生紅色嘅感覺，產生感覺到一個空間嘅距離等等。咁呢個就係一個獨立 佛學嘅思辨性係好強嘅。唯識學咧，其實當其時喺印度咧都有人去挑戰佢嘅。咁啊，頭先阿全個問題問得唔夠尖鋭，其實當時個版本仲尖鋭啲。佢話：如果所有嘢都係我哋嘅心識變現出嚟，點解你食嗰碗飯會有飽嘅感覺？咁當其時啲唯識學者咧。佢話講咗個我人生聽過其中一個最爆嘅論證。佢話唔出奇㗎，你食嗰啲假嘅嘢會有飽嘅感覺。其實就好似你發啲耳夢咧，咁你都會夢遺啦。咁所以假嘅嘢都一樣可以產生啲好現實、好真實嘅一啲影響力嘅。咁所以我叫呢個論證做夢遺論證。阿全有啲嘢想分享一下啦，係嘛？ 好多經驗啊！但我又想追問少少就係因為咧，啱啱講到即係之前我哋講佛教好講無我啊嘛，即係我就冇辦法即係擺翻喺嗰個元起性空嘅嗰個框架入邊理解，就係冇辦法去把握一個詞串嘅我。另一方面，頭先又會講到白色咁樣，咁白色可唔可以話就係一啲詞串嘅嘢，或者係一啲就係某一啲實相咧，某一啲實在嘅嘢咧？ 即係現象界可以變幻，可以無常，但係白色係不能夠消散嘅，係嘛？呢個係深嘅呢個問題，所以有不同嘅解法啦。有一種解決嘅方法就係其實咧，頭先只係一個比喻嘅講法，話柯賴耶色好似個碗咁裝住啲種子，實質上冇一個碗喺度嘅，只係一個種子嘅薄流喺度不斷咁流變緊，咁就有一種處理方法係咁啦。不過我自己覺得都唔係算最， 所以都係無我嘅喺呢個意思底下，好似係咪一種意義嘅無我啦？ 係，因為大乘佛教好想講到嘅，其實呢個存在界並冇一樣嘢係可以恆久不變噶嘛。 因為嗰個無我咧，唔係真係冇嗰個 ego 嘅意思，個我係應該譯做 itself 好啲，即係冇一個獨立嘅 itself， 好似呢個杯咁樣咧。我睇上嚟有圓啊，或者有某啲嘅顏色，其實係我哋嘅心色裏面同佢對應嘅先所產生嘅效果嚟嘅。即係我哋普通讀西方哲學都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其實我哋所見到嘅世界好似呢張台咁樣，你見到好似啡色或者正方形，但係換一個角度其實未必係咁嘅。其實是一個現象嚟嘅， 可能有啲粒子星雲， 係啊，或者係顯微鏡下邊佢粒粒突突嘅。咁用呢個意思下邊咧，佢就係相對於我哋嘅感官或者某啲條件，這個又翻翻頭先個條件，就係緣起，即係咁多條件和合而產生嗰個結果。但我哋唔明白呢個咁樣嘅緣起咧，就會執實咗。佢係好重視嗰個所謂執定，執成呢個杯係我嘅，唔係你嘅。咁呢啲錢係我嘅。咁於是就產生煩惱啦，呢個就叫顛倒相。 即係我諗呢個就即係啱啱即係阿超同埋陶生都提供咗一啲理論去解釋點解我哋會見到呢隻杯係實的的，真係有喺度嘅。咁但係如果翻返去最原初嗰個問題，就係咁 在这个历史人类的历史或者整个宇宙的历史世界的起源到讲。咁點樣嚟嘅呢啲嘢？即係點？ 係啊，頭先個深嘅問題啊， 陶生啦，呢個咁深嘅問題交俾陶生啦。 佢《大乘起信論》有句説話想回答呢個問題，睇成唔成功咧？佢係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於無始，即係未有開始嗰陣時。呢個世界裏邊咧，所有嘢都係平等嘅，冇任何嘅即係差異性嘅。咁於是咧有一個想法裏邊咧，呢個係佛教。嘅比較微妙嘅方式就係呢個世界係因為我哋對呢個世界裏面有一種即係分化嚇、虛妄分別，即係呢個我諗我要補充翻少少現代常識就話呢個係呢個《維摩訣經》裏面講就係、是、究竟呢個善不善屬為本，即係呢個世界嘅煩惱點嚟咧？咁佢話身為本，即係身係某上一個自我嘅身體，而身以屬為本，咁個身喺邊度咧？佢話呢個身咧就喺欲貪為本，嗱、这、呢個就無明啊。欲貪以屬為本咧，咁佢就話呢個係虛妄分別。虛妄分別係因為背後嘅顛倒相咁。咁顛倒相係點咧？六咁追落去。但係我哋可以咁用現代啲嘅意思就係、是，可能我哋有生命之後啊，用翻西方式嘅我哋基因啊，好咩都可以。有生命之後，我哋就想存在，有存在呢、这個就可能好基本原初嘅欲貪。一有欲貪嘅時咧，佢又有一個。好簡單嘅方式裏面就分開我嘅同埋非我嘅，呢、這個杯係我嘅同埋唔係我嘅，咁、呢個過程裏面咧就構成咗一種普通佛教講嘅貪嗔痴嗰啲咁樣，對每樣嘢咧有所擁有感。 所以《金剛經》入面講呢個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啦，就係好濃。 呢個好重要嘅呢個説話咧，應無所住生其心咧，就係、是、當我哋修行到某一個階段裏面咧，都能夠一切都平等嘅時咧。你就會發覺所有嘅差異性嘅嘢咧係平鋪嘅，但佢呢個裏面咧有個好微妙嘅偷步啊！我覺得就係佢冇講到個世界點嚟。係 咯，因為 個世界點嚟咧，某上咧就係好似用中國人嘅説話，平地起島堆，平地咧就本來冇嘅，一切嘢都係平等嘅。但因為有生命嘅時咧，我哋分化嘅時咧，就覺得有外在有外在，咁於是咧個世界就開始出現咗，我哋有一個所謂不同嘅事物嘅產生。差异性根源来讲都是一种虚妄分别。 即所以似乎佛家不是真的回应一个宇宙起源的问题。它似乎更多是讲我们怎样跟这个世界有一个区分认识，然后令得我们实践上产生一些痛苦。即始终都是反回一个实践的层面去答世界为什么有些东西。所以它好像真的没有答过宇宙起源的问题。 它最初原始佛教佛陀有一个叫十四难不答嘛。其中这个世界有开始啊没开始等等。佢又覺得呢個後來《智喻經》所講呢個唔係真實嘅生命嘅問題。當然我哋讀哲學嘅有時會挑戰，但我覺得我唔明白。 即係佢話你都已經中咗箭啦，你仲要問邊個射你啊？嗰個人姓甚名誰啊？支箭用咩做㗎？咁個箭頭係金屬，邊種金屬啊？呢、這個多鬼魚啦！你最好快啲掹箭同埋醫咗個箭傷先啦，咁樣。 即係好似佛家好強調嗰種本末輕重啊！即係你而家好似啱啱阿超咁講，你中咗毒，你而家人生有苦難啊！你梗係解咗個苦難先啦，你梗係救苦救難啦！你走嚟問我個宇宙起源做乜嘢，喺邊度嚟咁？即係呢啲問題就會變到好似冇咁重要啦。 幾屈機㗎，係啊！即係哲學心靈就唔係咁容易滿足到㗎呢種答案就。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好多時候咧，佛教咧，佢最後嘅殺手鐧就係無始時來。譬如我哋話根本無明係點樣嚟嘅，幾時嚟嘅，係咪亞當夏娃墮落嘅時候有無明嘅？佢話唔係啊，無始時來，即係都唔知由幾時開始就有噶啦。 所以佢、 不過有一個可能係比較複雜啲，到到波野學裏面講嘅就係、是。即係個時間嘅開始嘅問題。係 啊，時間有一個開始，但係我哋嘅時間都有一個終結。我哋今節嘅時間終結又到啦，所以我哋下節繼續翻嚟哲學有偈傾。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咁啱啱咧上一節咧，陶生喺時間結束嘅時候就提到時間嘅開始，咁我依就交翻個時間俾陶生講下時間嘅開始啦。 即係話咧，佛教要解答呢個世界點嚟咧，似乎有啲困難嘅。有一種方式就叫無明風動咯，啊喺十二因緣裏邊有無明行識啊咁樣，即係無明一個開始咁樣。咁但係無明係點嚟咧？你總係會有一啲叫第一因嗰種思維嘅模式。如果有無明點嚟，有一個推出嚟咁。咁佛教我諗佢係一種始終係宗教啦。 宗教嚟講咧，到某個階段裏邊咧，始終我諗一般佛教徒都會將佛陀睇成好似一個大能嘅，或者係好早已經存在嘅，或者係如果一個無限時間啦。印度人最叻啊！呢個方式就係無限推出去，無窮無盡，個世界根本唔知點開始咁樣。咁然之後由宗教安頓啦咁。咁但係如果我哋在佛學咧，覺得呢個問題似乎係仍有待解答嘅。呢個係我哋一個態度啦。 咁我諗即係啱啱我哋都解釋咗其實關於一啲佛學嘅基本嘅理念啦。但我諗其實有啲人都應該會對佛學有啲不滿嘅，即係覺得佢哋一種咁樣睇世界嘅方式啦，或者係帶出嚟嗰種實踐咧，其實都未係夠圓滿嘅，即係可能有啲嘢值得去斟酌嘅。咁會唔會有呢方面嘅諗法咧？大家 我又想講下先，即係圓唔圓滿，其實我諗任何嘅哲學又好啦，宗教又好啦，佢總有佢嘅所見嘅，或者佢有佢性長嘅。咁我呢度想俾個道具大家估下咩嚟嘅？全知道啦，你上堂聽我講過啦。如同陶生估唔估到呢嚿嘢係咩嚟？喺日本買嘅。 一个佛像的头咯， 系啦，但系攞嚟做咩嘅？知唔知？陶生知唔知啊？ 指阵系嘛？应该 指阵， 即系咁样，但系冇乜哲学味道啦。 好，其实呢个咧系攞嚟咧俾你发泄用嘅。你一好嬲嘅时候，你可以捻佢啊，明唔明啊？系嘛？我就好欣赏佛教咧，佢哋讲嘅一个概念叫方便，即系开一个方便之门，即系有啲嘢唔使咁死咕咕啊，即系唔使咁呆板啊。唔使咁保守嘅，即係你話佛係好值得尊敬，咁但係你一樣可以，如果佢幫眾生宣泄到佢嘅怒意，其實都係好事啦，係嘛？即係我哋就讀開儒家啦，其實我哋好難想象我哋會有啲產品整個孔子頭出嚟啊，一嬲就死啦孔子咁啊，好難會咁樣。所以我覺得佛教當然你可以話佢有佢嘅限制嘅，咁但係我欣賞佢嘅即係個人之處就係佢有一種好強嘅包容性，係嘛？ 同埋佢嗰種傳達嘅方式，好似即係你嘅意思，我諗就係話好具彈性啊。係 啊， 同埋對住唔同人咧，可以講唔同嘅嘢。 尤其是譬如我哋讀開哲學，就好睇唔起啲人裝香拜菩薩咁。但係問題你諗深一啲，你叫一個即係唔識字嘅老人家走去講龍樹菩薩嘅中論，講嗰啲論證，佢點會讀得明咧？咁所以即係如果佢能夠裝香念佛啊。起碼都作少啲口業啦，係咪？你把口攞咗嚟講念佛經，你都唔會講粗口啦，係咪？咁同埋佛教嘅角度、宗教嘅角度講，你唔係你嘅修行唔係淨係得一期生命㗎嘛？你呢一世即係裝多啲香、念多啲佛，咁下一世又高級咗，可能就讀咗哲學系，咁啊可以讀下佛經咯。 咁我諗我都做咗好多世好事喎。 係啊，所以即係呢個方便力或者個包容力係我好欣賞嘅。 不過有一個批評咧，我講埋先。個想法係宋明喻，因為當時儒家同道家有啲緊張。宋明如程明道有個批評，佢用儒家嘅角度講就係、是佛教啊或者道家咧，都係有少少敬以直來，缺乏義以方外。敬以直來即係佢有修行，令到自己內心好純正，但係缺乏義以方外。義嘅意思即係儒家所講義不容辭嗰啲。咁、引申嚟講咧就係、是、對社會嘅問題啊、政治啊、經濟啲問題咧，佛教似乎即係當然佢都可以話方便說法嘅，但始終佢一個捨離精神咧，就對現實人生咧係有一個比較係距離感嘅。 你講到嘅方外咧，即係外就外在世界啦，方就係即係始不正歸於正啦，即係佢唔夠方正，我要去更正翻個世界。 係啊，呢個冇積極啦，冇積極 力好似係啊。 有種比較出世嘅感覺啦，係 咪？佢有人間佛教呢類，但我覺得意思咧就係佢對呢種慈悲咧，佢有少陰性啊。即係呢個講法，可能對佛教徒唔係好尊敬。但係我所謂陰性意思咧，佢係好重視寬恕，好重視包容。但有啲嘢咧，有一個例子裏面咧，呢個係原裝喺《大唐西域記》裏面記載嘅。佢話去到呢個印度嘅陣時咧，竟然有啲人話俾佢聽咧，當時嘅波斯後人咧。殺咗即係阿育王以後嘅佛教徒咧，1,200,000人。呢、這個例子我明明睇住佛經咁，可能係誇張咗。咁原裝係聽到當時嘅想法。咁其中一個理由咧，就係因為佛教徒不斷講嗰種犧牲啊、包容咧，甚至係唔願意殺戮啊，甚至唔願意保衞自己啊。咁於是講咧，就想用呢種咁樣嘅犧牲咧，感動呢個波斯後人，但結果俾人殺咗好多。所以呢個有一個好悲慘故事，就是、佛像嘅故事。本來佛陀死嘅時咧，就係保留一個法輪嘅啫，就唔好拜佢，就唔好偶像崇拜。但到呢個階段裏面咧，嗰啲佛教徒咧需要掛念呢、這個所謂佛陀咧，就開始做像，希望寄託一種心靈。 但我又即係作為一個外行人，又有啲問題想問嘅，就係啱啱提到，即係頭先提到慈悲呢個概念啦。咁我又想諗釐清一下，究竟慈悲其實個意思係邊，或者佢嘅根據喺邊度咧？因為我哋頭先一路講又係緣起性空啊、空性啊，即係世界實上係冇一個我啊，冇一個唔應該執定一個我相咁樣，用陶生啱嘅提法。咁但係另一方面頭先陶生又講到我哋好強調佛有一個安頓生命嘅作用，就係佢好強調慈悲，佢好強調去掉一啲苦啊咁樣東西。但係咁會唔會好奇怪咧？就係我哋一方面又要講話，其實冇實相嘅，冇你冇我嘅，冇呢個世界冇一個不變嘅東西咁樣。咁但係一方面我哋又要講慈悲，咁慈悲首先就係要有個我去。就做去慈悲其他人啦咁樣，另一方面就係有個其他人咯，係一個對象咯咁。咁會唔會內在有少少張力咁？ 同埋我做少少引申啦，就係我哋成日都會講擇善固執啊嘛。即係如果一啲啱嘅，我哋應該固執咁去做啊嘛，堅持咁去做。但係如果例如慈悲係啱嘅，對於佛家嚟講，咁應該堅持啦。咁但係又好似好違背佢基本嘅宗旨咯。咁即係呢個唔只有我有他者，甚至乎有。某一種我執，即係會唔會 嘅區分？ 係啦，咁會唔會即係出現呢啲問題咧？ 表面上有嘅，但你留意慈悲有一種描述咧，就係慈者與愛，給予愛；悲者憐其苦之心也。咁佢係從一個菩薩嘅角度啊，即係啲修行嘅角度，見到眾生裏邊係陷喺一個顛倒上啊、貪嗔痴裏邊，咁於是咧佢要表現嗰種宏願。咁有一個模式去描寫，又係《維摩訣經》啦。咁啊，問呢描述呢個菩薩嗰方面，呢個文殊菩薩問呢個維摩訣，點解菩薩咧你到咁高境界都會病咧？咁樣個叫文殊問疾啊嘛。咁我呢個維摩訣就回答話就係、是、呢、這個菩薩咧就好似父母咁樣，當佢子女病咗，咁佢每夜都要關心佢啊，幫佢即係點啊，即係著衫啊，或者係善良。因此嚟講咧，呢、這個菩薩亦好攰有病。咁用眾生嘅病倒影喺菩薩裏面，咁呢個又好有趣嘅大乘佛教裏面嘅就係流惑潤生嘅觀念啦。即係菩薩咧，佢唔係一下子跳離曬呢個世界獨善其身，而係保留住某啲疑惑去滋潤眾生，佢一樣知道眾生嘅痛苦。咁所以呢套裏面喺實踐上咧，佢其實好表現得好宏大嘅。 咁所以可唔可以咁講咧？就係、是、因為啱啱阿如就係話啊，要有個我去慈悲。他者咁好似有我有他者啦，咁咪有執咯。但我諗即係陶生嘅意思會唔會就係話，當例如文殊菩薩去關心眾生嘅時候，佢唔係執著於我自己，亦都唔係執著於眾生，佢純粹就可能好自然咁做，咁、所以就冇嗰個我相，亦都冇他相，即係會唔會係咁咧？我唔知道有冇理解錯。 我諗咁簡單講，啲《花嚴經》有個想法就係呢個心佛與眾生是三無差別。佢大概意思裏面咧就話。因為眾生嘅苦咧係一個顛倒相，呢、這個世界苦根本係唔係真實存在嘅。咁、而一個菩薩嘅方面將佢超度嗰陣時咧，到時咧眾生所謂喺煩惱之中大海嘅眾生，同埋菩薩同埋佛性咧，其實三個都冇差別。到個階段裏面又係佢喜歡講嗰啲如如平等嗰啲咁。 我諗呢個係即係慈悲嘅最高境界，叫做無緣慈悲，緣都係緣分嘅緣，其實即係冇對象嘅慈悲。即係其實就如果打個比喻就係、是、其實哪裡有落葉就到哪裡掃咁咯，即係冇所謂我啊拎住個掃把啊掃啲落葉。 境界好，呢度開始禪宗嚟。 咁頭先其實我哋提過一啲即係佛家同儒家嘅對照啦，好似儒家對於。現實要有一個好實質性嘅介入嘅、即係鬧緊饑荒小朋友冇飯食，你一定要俾碗飯佢。你唔用嗰種莊子知魚知樂嘅方式，我觀照下咁條魚好快樂係嘛？呢、這個總唔可能。即係佛教似乎喺呢度就有少少即係中間落墨咁啊，佢又想要一種灑脱或者一種撤退或者抽離嘅解放，但係佢仍然係對世界有悲憫係嘛？想有一種菩薩式嘅所謂繁興大用。咁啊，呢度系咪一個比較屬於尷尬嘅中間地帶？ 係咯，因為我哋應該點 尷尬嘅？呢、這個好可能係我哋點解叫佛學咧？就係、是、覺得欣賞佛教呢種開放性，就話咧有啲嘢咧未必係某一個哲學可以完全處理嘅，甚至呢種開放性包容咧，即係當用佛教嘅角度講，就係、是、對一切嘅哲人啊，對一切偉大嘅人咧，都係為咗眾生。而有個方式，包括柏拉圖啊，包括亞里士多德啊，包括孔子、孟子，從呢個角度講，係一個共業嚟噶，即係話我哋需要咁多嘅哲人啊，其他人一齊對人生做個反省。但到目前為止，可能我哋冇一個最後嘅答案。 呢、這個唔緊要嘅，即係呢個唔係表示係就我哋即係如果用另一個角度講，就係、是、我哋覺得已經佛教已經最後，或者基督教已經最後啦、啊，甚至某一個宗教已經係最後，所有嘅真理係包括曬咧。咁我哋發覺同我哋人類嘅歷史好似唔係好協調，人類嘅歷史始終仲係不斷修正緊自己。咁、啊、佛教嚟講，頭先我哋講話，佢可能未必可以解答到即係世界嘅來源啊，個問題，但係唔係表示佢係即係話有所欠缺啦。 所以呢個其實翻翻去頭先第一節阿如有提到嘅問題啦，佛教嘅過人之處喺邊度？你覺得答唔答到你嘅問題？緣分到未？ 緣分都唔錯。 我諗嗰個意思會唔會係咁啊？陶生嘅意思就係、是，即係似乎我哋關心嘅嗰、那個。佛家關心的重點其實未必真係嗰種實踐問題嘅解答，即係每一個學問總有一個方向，唔能夠所有嘢都解答到嘅。而佛家最精彩、最厲害嗰地方，就正正唔係喺實踐解答嗰度咯，而反而係教我哋點樣去解離啊，點樣去解決嗰啲共業啊。咁所以喺呢個地方先係出彩嘅地方，而我哋應該關注嘅係呢個地方，亦都係呢個地方，所以令得佢同埋例如儒家啊、道家有一個對比，所以令得佢喺呢個現代咁精彩啦。會唔會係咁嘅意思咧？ 完全贊成啦！你講完咗啦， 係嘛？咁但係我想再問一下就係、是，如果再進一步會唔會可以咁樣？所以翻轉嚟講就係、是。其實如果例如講起對呢個現實嘅關懷，佢俾到嘅一個作用係啲咩？就係、是、例如佢會提醒你，就係唔好有一種對象，唔好有一種我執嘅關懷咯，對呢個世界。因為好容易我哋關心呢個世界嘅時候，就會擇善固執，就係好執著。 同埋好多時候我哋做咗好事，就覺得自己好有功勞啊，天下我有咁樣啊。即係呢一個其實應該要放下嘅。 幾好。 所以你做主持做得咁好，都要放下。 都要放下。咁我諗唔止我做主持要放下啦，其實今集觀眾都要放下，因為時間又到啦，下次翻嚟再繼續傾。 嗯。